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二晚呢个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就大家见到呢、這个 有张空凳， 系啦。咁咧当然就滚紧嚟啦，就所以我哋咧就一边等就一边饮住先啦。次次都系咁喎，有好酒嗰阵时咧，阿 Adrian 梗系迟到嘅。其实 嗱呢一支咧就系呢个西班牙酒嚟嘅。咁啊嗰个产区咧都系出名嘅 Rioja 啊。咁咧就几 fruity 嘅，饮咗未啊？ 饮咗啦，大家记住啊，嗰、那个产区系用西班牙文读嘅，唔好用英文拼音。 系啊，唔好 Rioja， 即系等于我哋嗰啲球员名啊，拼亲都错嘅其实系、譬如嗰啲法国球员名咧，譬如云加咁样咧，其实云加呢个系用英文拼出嚟嘅，法文应该就发音系唔同嘅，应该、应该系 Wanye， 嗯， 就唔系用英文去读嗰个英文字母出嚟。咁、所以就大家香港人惯嘅，不过都我哋都系乱咁译啊。 冇噶，即系系啊！我哋讲真，好多酒咧，嗰啲酒庄啊，诸如此类，你系咁以讲啊，用英文发音嘅咋，其实同法文 嗰阵时有个笑话嘅，初初 唔同噶。 我哋八九十年代咧，即系啲国际名牌开始打入香港市场嗰阵时咧，咁好多名牌都系法国名嚟噶嘛，就算系日本嘅时装品牌咧，都系用法国名嚟噶嘛。咁咧就其中一个法国设计师咧，Jean Paul Gaultier 咧，喺呢个广东即系 M K 仔里边叫做 Jean Paul 吉他，即系呢个笑话嚟嘅其实。咁啊，今日咧就等阿 Adrian 嗰阵时就食下花生先啦。咁咧就其实阿萧生咧就喺上个礼拜嘅呢个最新消息就话佢会7月22号咧就会将最新消息就唔再评论，即系。 中港 同香港嘅時時事啦， 但系咧就會繼續咧就講下歷史、講下文化、講下飲食、講下 旅遊啊，咁樣講下退休消息咁。可能因為有韓牛 啊， 即係佢嗰段裏邊，跟住嗰日嗰段就講好多韓牛 嘅。佢啱啱都喺濟州， 去咗濟州去呢個參觀呢個韓牛呢個飼養嘅過程咁樣。咁咧就網上邊咧就個反應都幾熱烈，好奇怪啊！主流媒體就完全唔討論呢件事。 嗯。但其實呢件是大事嚟嘅， 我覺得係大事。 我記得啱啱發生嗰陣時候，你就即刻喺嗰個你哋城寨新聞， 我有講嘅， 係有講噶嘛。 我個觀點就希望繼續發揮呢個燈神本色啦，因為我唔想阿蕭生唔講時事啊嘛。 啊， 咁佢通常燈神嘅本色就係佢講親嘅嘢都冇發生噶嘛。 有你啦，而家 咁佢講自己七月二十二號之後做呢個退休消息，咁希望呢件事唔發生啦咁。 哦，希望唔發生係，我諗好多人都唔希望發生。嗱，但係7月22号咧，其實原來有原機。 生日啊嘛， 佢嘅生日，咁佢就都解释咗，佢话其实佢好早已经讲佢三年之后就会退休啦，咁而家只系即系实践佢嗰阵时所讲嘅嘢咁样，咁嗱，姑勿论如何啦，佢都喺佢个短片嗰度讲过，就系话因为呢件事咧系涉及到佢退休， 同埋萧定一要求 嘅，萧定一要求嘅咁样。咁网上嗰个评论咧，就基本上就有好多咧，就话梗系又收咗钱啊，梗系又跪低咗啊，即系有好多好 negative 嘅反应啦咁样。咁我其实我寻晚喺我个Facebook Live 都有讲过，有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萧生咧过去嗰二十年。其實咧，就喺呢個所謂嘅輿論救濟啊，或者係喺時事評論嗰方面，其實都係已經係付出咗好多。我成日覺得一個人付出幾多咧，係佢自己個人嘅自由選擇嚟嘅。啊，當佢行到嗰步嘅時候，佢想要停，無論個原因係乜嘢都好。我自己覺得，我哋只可以係兩個字，就叫尊重佢嘅決定。 同埋我記得我就你 WhatsApp 我，我就俾回應咗四個字，我叫做物傷其類。 嗯， 咁我令到我諗起咩呢，就係、是、佔領運動嗰陣時候有一晚咧，喺 温习室嗰阵时候，好多人出嚟嗌咪就话龙和道出事啦，咁叫大家去声援咁样。咁咧就去到嗰阵时咧，佢我明明系企喺第五排嘅，唔知点解搞下搞下自己变咗第一排。咁咧就萧生呢件事令到我谂起咧，就系、是、我担心即系物伤其类嘅意思。 你去咗第一排， 你啊，你唔好净系指住我啊，你都有份。 你去咗第一排而家， 就担心咧就企下企下咧，明明喺第五排。即系法国佬撞玻璃咁，明明喺第五排嘅，其实咁但系点知咧？前面嗰啲人散下一个，散下一个，咁啊搞下搞下，所以物伤其类就系咁啊！即系见到啲消息，其实我又冇乜话，即系我当然我唔觉得即系有啲咩可以批评啦。其实，但系我觉得亦都系伤感嘅意思。 伤感 就系你搞下搞下又即系点讲咧？就封下封下嘅话，就到自己噶咯咁样，即系会有咁嘅感觉。咁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都經歷過好多次呢啲咁嘅嘢，亦都面對過，亦都處理過好多呢啲嘢，包括當年嘅商台嘅事件啦。如果唔係因為封麥大班封麥，即係我哋當時已經係差唔多控制咗商台。梁文道啊、蔡東豪啊、我啊嗰啲，咁結果一鋪俾人清曬袋啦。其實就因為當初嗰時係堅持唔肯去炒啊鄭經翰，咁就結果餘爭就大怒啦。因為當然餘爭亦都係收到即係政治任務啦，我估。一定要去處理啊，黃毓民同埋鄭經翰嗰陣時，嗰陣時係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嘅應該係，七一遊行之前，咁就阿董就去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最 desperate 嘅地步。通常去到 desperate 嘅地步，就一定會係發生呢啲事。 仲有除咗當時你講翻當時咧，除咗大班同埋毓民之外咧，仲有一個嘅叫做李鵬飛，就收到電話。 午夜空靈係啦， 午夜空靈嘅。 咁就阿蕭生咁坦白講，就因為阿蕭庭一叫佢唔好搞咧，咁我覺得其實佢都好老實嘅，係啊，冇話側側膊啊，又話乜乜乜啊，又話即係有好多以前封咪嘅人咧，都即係言不盡，即係所謂言，即係好多嘢冇講出嚟嘅其實。咁所以我就反而我 respect 佢喎，我覺得即係對阿蕭生，我都 respect 佢。即係你有要求一個人係咪真係要為咗評論時事而犧牲一切咧？咁任何人。當他作出要求的時候要問一下自己先，你為香港做過什麼事 情？我自己的心態是這樣的，總言之走得幾多得幾多，做得幾 多 我的心態都是這樣，當然我們一樣，我都聽眾上來，今天有聽眾上來問我你們怎樣啊，樣即聽到蕭生這樣都很擔心，我們的心態都是這樣，直至到一天上來林紅友、啊、這些事發生的時候你就知道咯，但是未到的時候你不需要說因為害怕這件事而自己了斷嘛。咁到過一日，大家明白啦。過去三年，我哋做咗啲乜嘢？到過一日發生嗰陣時候，當我哋決定要咁樣做咧，一定係有一個即係好充分嘅理由，而唔會係無端端走去發生嘅呢啲嘢。咁所以就大家即係唔好話變成一種心態係咩咧？係乜嘢都走去 X 人老母咁樣咧？其實解決唔到問題。 點解咁？ 有啲人做咗咁耐嘅嘢，而到最後咩佢決定唔做嗰陣時候，你真係 X 人老母，我覺得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呢樣嘢，即係只會 create 更加多嘅矛盾。 大致嚟講，可以分開三種嘅情況啦。第一，有啲人咧就怕，就於是就一聲都唔出，依個係一個選擇嚟嘅。OK， 依個可以係一個選擇。你話我就係驚啦，所以我就唔出聲啦。咁呢個係一個選擇。有啲人咧就選擇就係話，喂。當我睇下可以喺呢個崗位當中做得幾耐啦， 快啲快啲快啲， 做得幾耐啦咁樣，咁呢個係第二個選擇。第三個選擇當然有啲人好勁抽啦，當迫害嚟，我可以條命都可以攞埋出嚟嘅，我係可以唔理會咧我啲身邊嘅人係同即係俾我政敵迫害嘅咁樣。咁嗱，呢啲大家有三種唔同嘅選擇， 錯過。 咁我覺得。最差的選擇是什麼呢？最差的選擇是第四種，什 麼都不做，就是 X 人， 就 X 人了自己又害怕，自己就在匿名了，然後跟著就在 Facebook 那裡經常就罵人家了，什麼人他都可以罵的啊，你退縮啦，你又怎樣，但他自己是匿名的， 唉，總 之那這個我覺得第四選擇是最，即是我覺得最看不起， 但現在這種就似乎是最多的 啊， 我覺得也都是最即是最令到人家即是抵消嗰個嘅即係正面嗰、那個即係效果，好多時候就係呢啲負面嘅一種情緒咧。我覺得近呢幾年咧係好泛濫嘅，做嘢嘅人咧就一定俾人少嘅，唔做嘢嘅人匿埋咧就一定走去少人嘅。 係啦，三子入邊三子，即係佢哋好中意用呢啲咁嘅方式，總之啲人出嚟做。 所以大家唔好中伏啊！我成日都話，曾幾何時香港其實唔係咁嘅，其實係大家諗翻轉頭唔係咁嘅，係應該同情。被欺凌、被人迫害嗰個人噶嘛，你冇理由去走去 插到啲被迫害嘅人，等于一个女仔俾人非礼强奸咁样，你唔可能真系话佢因为你夜晚黑点解一个人翻工，你嗰次追手机嗰个女仔咁惨，啲网民走去骂佢话佢做咩追人追翻个手机，即系你谂下几荒诞啊嗰单嘢，即系大佬我见到我都兴嘅真系，我唔就算我唔识嗰个人都好啦。喂，大佬，人之常情，俾人搶咗嘢，我走去追有咩問題啊？係咪咁樣嘅話，其實佢受到個傷害，你點解走去插嗰個女仔，而唔係去插嗰、那個，即係唔係嗰個反嘅問題呢？ 但你而家睇到 Facebook， 大家唔敢插，係咪共產黨太惡？大家唔敢插，就轉向插嗰啲善良嘅人咧、如果蕭定一呢件事，阿蕭若元呢件事本身係要插阿蕭若元咁勁嘅話，個同等力度咪應該插共產黨？ 嗯， 係嘛？正常嚟講啊，係嘛？咁有朝一日。咁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好多都做咁上下行去㗎啦，咁啊點啊？唔通又將佢擺個名出嚟，就係邊師咯？係咪學 D 一百咁咯？即係呢啲咁嘅撲街嘢，千祈唔好學我啦！真係 嗱，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喺之前有個 post 都講過，其實我哋需要一個香港一個點樣嘅氣氛或者氛圍咧，就係話鼓勵多啲人做好事，即係佢做好事嘅時候，你多啲讚揚佢，呢一樣嘢咧先至會鼓勵到人做好事㗎嘛。咁、但係而家我啱啱調轉嘅，喺 大陸咁啊而家， 就總言之咧，你做好事，但係你突然之間唔做嘅話咧，你就俾人插爆， 同埋喺大陸咁， 而且你唔做係因為 千祈唔好買符佢添喎。咁以後仲有人出嚟評論時事，你諗下阿庫斯克又俾人少，庫斯克俾人逼到收聲，俾學校走去搞佢嗰啲咁嘅愛字頭， 搞佢學校 ，搞佢個辦學團體嗰個醫生係咁賤格嘅，你哋班友走去少阿庫斯克。 话佢唔够坚强， 系嘛？咁系咪要自焚咧？系咪要份工唔要，屋企都唔要咧？咁啊，去呼应你呢班咁嘅网上勇武嘅人咧？黐线，我 自焚嗰阵又变咗狗焚噶啦，又 系啦。自焚嗰阵时，佢又调转个位嚟闹你噶咯，又话你焚你都冇用，整冇用啊， 系咯， 嗰啲人咧，其实我觉得同 世事都急他们看透啊， 同阿梁振英差唔多噶。点都 佢系凉粉化身嚟嘅咧， 点都拆得，即系点都讲得到噶，佢哋。 其实反而是使唔使理佢哋咧？即系还是我哋要做嘅嘢照做啦。 即系 neglect 佢哋， 系咯？点理得咁多啫？点理得咁多啫？ 我觉得唔理得咁多啊。系咯，即系只不过心态就系话咧，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系咪应该行嘅就行？去到嗰个位真系要停啦，冇办法唔停嗰阵时就喺嗰度停。 系啊， 所以系啊，我觉得我嘅心态系咁嘅，就系话咩咧？就系当迫害未到嘅时候，如果你系抑制咗你自己嘅自由嘅时候咧，系迫害自己，你自己迫害紧。 咁咪调翻转，对 家迫害紧自己， 对家就中，即系人哋 set 个局，你就中啦。 系 啊， 系嘛？呢啲叫做杀鸡儆猴又好，或者系呢、這个即系新加坡嘅威权政体都系咁啊。其实佢走去捉人食。掟香口嗱，攞香口膠其實可能捉一兩件嘅啫，但係就將佢示眾啦，遊街啦，企喺條街嗰度掃街啦，然後拍埋片啦，咁你其他人咪唔敢做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寒蟬效應嚟噶嘛。香港就係你正正就係佢而家冇辦法控制到啊！你諗下咁多錢買 TVB， 買咗翻嚟 TVB 蝕到咁，黎瑞剛又想玩財技甩身，而家係嘛？但係 TVB 嘅影響力衰過城寨，咁你諗下， 所以你嗰次咪喺 WhatsApp 講咯，你話。搞掂啊，萧生好过搞掂 TVB 啊嘛，劲抽过搞掂 TVB 啊嘛。 系啦，我都话啦，萧生嘅影响力唔使佢数咩 Alex 嘅排名啊，真系系人都知个影响力系大过 TVB 新闻噶啦。其实系因为最重要咩系 form 嗰个 public opinion 啊，而唔系个新闻报道啊嘛， 就 个舆论啊， 冇错，即使成为灯神都好啊。 喂，你登佢嘅过程，你听咗先知道佢登唔登啊嘛，其实。即係等於黃興貴一樣，你唔喺 ESPN 廣播，你點知道黃興貴講啲嘢咁有型嘅啫，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慢慢，我覺得咧，第五排會變咗第一排咁嘅原因。 而家唔係咯， 你唔好下指住我先得， 我嘅指你啦。發生蕭生嗰單嘢咧，就已經有啲人係有啲咁嘅聲音啦，就話小心啲啊，阿華少， 係啊， 即係咁樣樣。即系而家事实上系有啲咁嘅，你所谓寒蝉效应又好，然后跟住咧就会将我哋呢啲咁嘅人咧就推咗向前排，慢慢褪褪褪。 咁我哋就好简单，我哋从来高举双手嘅， 系， 亦都冇声称话有呢个网络23条要撞玻璃嘅。我哋就高举双手嘅。如果你杀到埋嚟嘅，我哋个立场系咁噶啦，从来都系咁，亦都冇话刻意去挑你啲咩衰格嘢。689扑街就全香港人都知噶啦，系嘛？系共产党，我估共产党都知嘅，其实冇、理由唔知噶嘛。 喂，佢清楚过我哋咋？ 咪系咯，共产党啲扑689啲扑街嘢，点会唔知啫？ 唔知 扑街点会用佢咧？ 就系因为够扑街。喂，大佬，你睇佢呢个礼拜，即系我觉得坦白讲， 我真係一度懷疑佢有精神病。我想問下聽眾，你覺得佢係特登咁做，定係因為佢有心理病同精神病咧？嗱，兩個可能性都出都有可能嘅，我覺得。Adrian 你點睇咧？你覺得？ 我就 你覺得係特登定係玩嘢定係精神病咧？ 我覺得兩樣都有嘅，佢真係有呢種精神病嘅傾向， 即係玩嘢嘅精神病， 即係有一啲嘢佢係即係一定要同你鬥過噶嘛，呢個性格使然。咁啊， 即係要拗贏你， 一定要拗贏你。 即係有啲小學啲蛋仔，永遠講到最後尾嗰句，一定係佢講。 係啦，你而家講到我 UGL 哇，又話我呢、這個 針身筋到肉唔知痛，需要攞支針筋。 係啦，咁樣即係而家針對我，譬如今日佢都係咁講噶，即係佢話一定要用盡全力去捍衞佢自己嘅 聲 譽。 是用是， 係啦，捍衞自己嘅聲譽喎。 仲有啊，佢有聲譽嘅咩？佢仲有啊， 佢覺得 佢呢句先犀利。 民事與刑事喎， 民主仲有一句，佢就話：你哋而家咁樣講。你哋提啊，即係講提下啦、嗯，都係已經誹謗咗，唔單止係梁振英，誹謗埋 UGL。喂，提下，喂，究竟即係問下你嘅問題， 立法會問下問題，張達明問下問 題，咁就已經係涉及誹謗。 喂，點解嗱？我想問下，我當一個無知嘅，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大叔， 就做翻你自己啦，就係 即係唔好企第一排，企翻第五排，一個無知嘅街邊嘅大叔，其實佢又點解佢咁緊張 UGL 會俾人誹謗咧？ 系咯 ，UGL 诽谤又关佢咩事 其实嗱，我一路都有个疑惑嘅。其实佢又话嗰个系 Golden Handshake， 又成咯乜讲讲到冇事嘅，因为黄金握手嘅出边嘅business 嘅 sector 都系咁嘅 practice 等等。咁、一度我令我相信，其实我以为佢系帮 UGL 打工嘅雇员。 系咯，佢讲 嗱，因为 Golden Handshake 就系咁噶嘛， 佢离职协议嘛， 我离职，我做咗出版社，我去第二个出版社做。嗰陣時，就算我喺傳媒做，我離開一傳媒集團嗰陣時咧，佢都會有份嘢俾我睇嘅，即係話俾我聽，嗱點點點啊，唔可以 disclose 乜乜啊，喺呢度攞到嘅資料唔可以咩，將來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嗱，呢個就係好似佢所講嘅 normal practice。 No， 嗱，我就反對嘅。點解咧？嗱，我講嗱，佢當時唔係幫緊 UGL 打工嘅， 我知 道。係啊，所以 他不是他的員工 所以個高薪説點解係嚟自 UGL 嘅？ 第一樣已經不成立啦。呢、這個張達明嘅九問 啦，係啦， 九問裏邊嘅第一問啊，人哋就問你呢、這個究竟係咪離職協議啊？ 係咯，離職啫，你同 離職協議係你個大德良俾你噶嘛？ 離職協議應該係大德良俾 大德良俾你 噶嘛？應該係 UGL offer 俾大德良， 係， 然後帶通過大德良嘅股東召你入嚟話俾你聽，你係 partner 啊嘛，得啦，而家咁樣。對方有個咁嘅 offer， 然後咧就係俾呢個五百萬嘅英鎊你，作為呢、這個咁你唔可以點點點。應該係咁個程序， 應該係咁。但係 even 咧嗱，我要喺商業世界當中咧呢種嘅情況，我認為都係少之又少嘅。因為點解咧？你作為戴德梁行嘅所謂咩亞太區主席諸如此類，你下低仲有好多嘅員工嘅。佢點會俾你私人呢？ 同埋點會俾私人？ 喂，你下低仲有個 CEO， 你下低仲有個乜？ 你打工仔嘅啫嘛。 你明唔明啊？嗰、那個 non-competitive 咧係俾公司嘅， 係咯，係公司， 係俾公司，唔會係俾你梁振英個人嘅，因為點解啊？ 你離咗職 喎。此其一啦，第二就係咩呢？你戴德梁行裡面有好多其他嘅 core person 咧，佢哋都會係成為競爭對手噶嘛。 嗰啲先係競爭對手， 嗰啲先係競爭對手。我點會綁你梁振英 ？UGL 同戴德梁行就有一個協議，跟住咧戴德梁就同佢自己嘅 下邊公公下低。 再如果佢離職咧，就再有一份呢個 competitive。 譬如嗰度當係五千萬，點會俾曬你梁振英啫？ 所以呢個係匪夷所思。我覺得點解都好啦，即係就算阿馮偉光而家即係六八九攞跑，佢就一齊跟埋攞跑啦，揈下揈下咁走嚟走去，真係 HJ 二 Q 啊！兩個。 不過咧，我想答翻你頭先 兩萬 唔知啊， 好多人都唔知， 佢真係唔知啊。 唔係佢頭先講我先知啊， 真係兩 Q 啊，一 Q 就係呢個六八九，一 Q 就馮偉光，兩條 Q 揈下揈下喺度走嚟走去都好啦。但係香港人始終都係冇辦法接受嘅，即係阿葉劉講得啱，佢話有個的士司機問我點解梁振英咁多嘢搞都唔去做，香港咁多問題而走去扯住個議員， 啄住一個議員， 係啊，啄住一個議員， 當 啊 真係。 而且阿葉劉嘅講法就係話。唉，你個地位咁高，即係嘅意思你地位咁高，你點可以？ 啱啊，即係 high ground 啊嘛，地位高。H G 二 Q 啦，就即係唔係 H J 喎？唔係 H G 喎 ，H J 喎，係嘛？又要諗過先啊。 嗱，你頭先問啊嗰個問題咧，就話究竟佢係有精神病啊，抑或係即係 你覺得佢性格有問題？ 有嘅，呢個有呢個成分。 即係阿曾玉成嘅講法啦。 係啦，再加埋佢有呢個權力咧，於是佢就可以哇，就做盡佢而家嗰啲嘢啦。 嗱，我平情而論咧，我自己覺得咧，今次梁振英咧，其實以 那個公關的角度去看呢，他做得不差的。 我覺得他是做得不差。為什麼呢？ 你將整香港人， 你要知道他那個對象是誰。他的對象很明顯就是要跟他的主子說，我現在是受到什麼，將整件事他整件事呢是 frame as 一個叫做，這個是一個政治炒作， 政治迫害， 這個是政治迫害。他將整件事 frame 這樣的時候，他除了是討好到他的主子之外，還有一班深藍深藍的市民呢，其實就是會這個啱他們 frequency， 他們就是這樣說，就是這樣想嘛，就是你們這班泛民， 泛民 就是政治炒作搞事。 雖然689有這樣寫這個編這個劇本，但是我懷疑他沒有一個編審幫他執一執，令到他沒有說服力。原因就是你很簡單，邵基和志雄哥victimize自己，你信不信？慈雲山十三太保，哇，頂兩隻鷹在背脊 我被人打啊。 然後跟住你看陳慧敏上庭都兩條友望住他行路的姿勢，然後有一天陳慧敏告訴我，我被人蝦啊，現在 你都要自己揼傷自己啊，戒自己幾刀先啦，起碼都。 喂，你大佬啊，你要嗰個劇本本身，你嘅角色要入戲先。 你嘅形象， 你認識，你就再去有線電影二台睇一次呢個喜劇之王。喜劇之王裏面周星馳講到好清楚，講呢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戲劇理論，就係方法演技啊。方法演技係由內到外，然後由外再入翻內啊嘛。即係話你要揣摩嗰個角色嘅過程，你嘅演員和角色要融為一體啊。融為一體的意思，第一，你旁邊那個劉羅馮偉光已經不行了、你正路你找個邱平飛出來哭訴得啊，為什麼你要找個馮偉光呢、即是志雄答邵基兩條友站出來、你會不會信他是被、誰欺凌呢？是嗎？被周星馳欺凌呢？是不會的嘛。跟著你想想，你用詞那種咄咄逼人、他逐點逐點去反駁馮、梁繼昌，還要翻查他過去幾年的 Facebook，是不是有病就吃藥啊，大佬走去上人哋 Facebook 做乜鬼啊？ 自己講埋出嚟話，我近日係咁樣睇人 Facebook 喎、哇！你真係咪 即係低 B 到咁嘅地步嘅喎？咁然後話俾人聽迫害我，我俾人 係啦，呢、這個 就是、即係行住雙刀行出嚟，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係嘛？哇！大佬心口兩個英式喐咁滯啦，跟住你話我俾人迫害， 嗱呢個另外唔係，如果咁講，我覺得佢依個係第二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咧。就係、 是，但係呢個目標達成唔到啊！我真係 frame as 佢一個係一個政治炒作、政治迫害。第二個目的咧，其實就係要 threat 任其他人，就佢依一種嘅逐點逐點駁斥呢個梁繼昌，然後跟住之後咧又刑事又民事， 民事刑事 係啊，又跟住 要支針急翻人哋啊嘛，馮偉光話 係 都幾重口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係啦，我等你知道幾痛啊咁，即係都幾中意 SM 我哋兩個，佢哋兩個我 啊呢一個咧， 你滴我辣，我滴翻你辣嗰啲嚟， 應該係平時有冇玩， 所以 HJ2Q 係啱， 呢 唔知有冇選到咧。 选乜嘢先？ 唔知啊，真系我好善良，我系嗰啲家长会嘅成员，我唔知道嗰个乜 X X 系乜嘢嚟。 喂，人哋知唔知噶？你呢个 喂，大佬系全港得你唔知啊 ！claim 自己系评论员啊，真系你企到第七排啊，已经 系我第七排嚟嘅。 大佬连周浩鼎都知，你都唔知呢个嘢救咗周浩鼎，你知唔知啊？ 嗱，呢一个咧， 我知唔知啊？真系话时话。如果不知道的話就自己看啦，不要聽呢個節目，上網找一找先。 咁啊，search 嗰個 H 咩啊 ？H two HJ 二 K 就得噶啦，你上網 search 一下啦啊！咁你如果唔知道我哋講緊乜， 聽眾啊即刻留言啊，寫咗噶啦呢個係啊， 應該都知嘅， 乜乜都算啊。 嗱，而家咧，我覺得梁振英咧近排所做嘅嘢咧。其實就是要恐嚇，故之係恐嚇梁繼昌啦。你睇到佢嗰個網誌當中其中一點咧，係已經寫到好出嚟，就係我可唔可以去大陸去講，去大陸嗰度，又跟住檢舉你，話你嘅公司或者你嘅同事係有稅務嘅問題，又跟住咧 呢個咪恐嚇咯。 嗱，呢個咪恐嚇咯。跟住佢仲有加埋幾句啊，就話嗱，不過咧，我當然唔會咁做啦。喂， 即是说我会买你全家的僆仔，你小心啲啊！不过我不会咁做嘅。 吓、 啊，咁你谂下，差佬如果落口供，信唔信呢、這个？ 佢话我唔会咁做，咪即系话俾你听，我会咁做咯、啊， 系嘛？喂，睇路啊，系嘛、啊？身体健康啊，祝你！你信唔信真系祝你身体健康啊？你试下喺球场攞咗人个波啊！我哋细个嗰阵时，僆仔睇路啊，唔通真系叫你睇路行啊？ 所以他其實是恐嚇梁繼昌之餘咧，亦都恐嚇其他嘅人， 但系冇用啊！我觉得系 啊， 佢呢啲。招數呢，第一香港人不會覺得他受迫害、第二你看到建制派都不是很 on board 這件事、即是若即若離、這個主席謝偉俊叫他出席這個、調查委員會 接受議員的提問。咁呢、這個、 你最好嚟啦。 葉劉又話的士司機同我反映，咁咧就大家都覺得佢，我諗大家唔敢黐埋佢嘅原因咩咧？自己都燒著嘛。 嗯， 其實佢咁樣燒落去咧，我真係唔知啦。佢個除非你話習近平就盲嘅啫。他七月一号就要嚟啦，嚟、到之后他最 concern， 我相信而家嗰啲所谓中间人啊，落疫于途啊，都系问紧就有几多人上街、一个问题嘅啫、，single issue， 究竟大家估七月一号有几多人上街？咁、希望佢唔好问着刘兆佳啦，因为2003年嗰次刘兆佳话50,000人，结果系十倍啊嘛，系50,000啊嘛，结果系嗱，所以你本来咧，我觉得换咗人奶妈上场。好好地地咧就唔會話，我都擔心就係成個形勢咧就開始逆轉，去講民生唔講政治。好啦，你而家搞下搞下咧，689，你諗下呢單嘢，即係周浩鼎呢壇嘢，其實橫跨兩個禮拜嘅咯，已經係，係唔收科喎，仲一路燒落去喎， 就因為佢慢， 就係因為689要燒，要一路燒落去，要自己加添柴火喎，夜晚黑走去翻查人哋嘅 Facebook， 仲要話恐嚇人哋，你間公司喺大陸，我會點點點點點喎，喂大佬，完全係真係。你不要講話一個特首，我覺得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一個公眾人物咁樣做，都被人鬧到撲街啦， 係嘛？係好變態，係 一個好變態嘅人嚟 嘅。嗱，有啲人咧就提出咗啦，就話點解佢要咁做呢？因為呢個調查委員會係冇力噶嘛，即係話冇力噶嘛，你亦都冇傳召證人嘅權力，你唔可以傳召 冇牙老虎嚟咯， 稅務局局長嚟啊，唔可以傳召 UGL 嘅人嚟啊，唔可以傳召咩戴德梁行。董事嘅啲董事股東嚟噶嘛，佢冇傳召權噶嘛，咁點解梁振英都要用咁嘅方式搞到呢件事慶合合咧？ 有兩個觀點，一個觀點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純粹政治嘅 tactic，拉高個矛盾，扮迫害，然後夾建制派支持佢，夾共產黨支持佢，呢、這個佢就五年嚟咧都常用嘅技巧嚟嘅，所以先至搞到港獨風起雲湧啫嘛，就因為佢自己幫佢 promo 嘛，咁呢個我覺得同一個方法嚟嘅，就係令到個調查委員會啊呢件事本身成為一個 accuse 泛民去政治迫害國家領導人嘅一個理據，方法一，但方法二咧，我覺得係有個 issue 喺度啊，佢不得不咁樣做，唔係純粹 tactical 嘅問題。嗱，我今日咧我就整咗阿劉俊圖咧喺佢自己 Facebook。嗰、那個講法出嚟嘅，我覺得呢個講法係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我就係話佢要修改嘅嘢，正正就係佢嘅死穴嚟嘅，即係佢要周浩鼎修改嘅嘢，係 before 周浩鼎之前，佢又揾咗容海恩講咗一次嘅，兩樣嘢 consistent 嘅，同樣都係有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就係要清楚講明係邊一個時間，係佢做行政長官之前，第二。亦都係要清楚講明邊一份係澳洲傳媒披露嗰一份嘅協議，係淨係調查呢一份。咁當時我已經講係咪有其他嘅協議咧？而佢令到佢一定要 narrow down， 成個調查委員會係淨係諗呢啲嘢，然後咩咧？基本法47条嗰啲咧，我都係搭豬骨落去咧，就 side track 嘅。等你花咗啲時間喺啲無謂嘢嗰度，真正嗰個原因係咩咧？嗱，究竟係咪 DT set？嗰、那個嘅同 UGL 嘅交易裏邊，嗱，而家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幾個嘅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咁樣，就係咧究竟係咪淨係得呢份俾錢嘅協議？第二，如果唔係淨係呢份俾錢協議嘅話咧，佢仲有其他協議係關於乜嘢？就係呢個圖裏邊所講嘅嘢啦，就係佢有間公司叫做 DT Set Japan， 戴德梁行日本分公司，而呢一個。公司在 UGL 同呢個戴德梁行總公司的交易裏邊咧，即係 DTSET 賣俾 UGL 嗰時咧，係冇連埋 DTSET Japan 嘅。呢間公司仍然擁喺梁振英手上。 梁振英手上 嘛。好啦，最近喺眾新聞開播，應該係大約今年年頭啦。就已經揭發咗一樣嘢，就係、呢個 DTSET Japan 喺2014與2015年之間逆咗手。 我補充一下，這個呢是肯定有另一份協議，我可以告訴你，是肯定的，因為為什麼呢？那裡已經有一個條款在那裡，就給他就如果在某個情況之下你賣給我們的時候，那裡就不知道有 extra 的 錢，有錢的，有錢的， 有錢的，所以這裡已經，我說從這個蛛絲馬跡你已經知道是肯定是有另一份協議， 而這個時間呢就是他已經做了特首， 這個就是2014 做了特首 到2015了，所以劉俊圖呢今天呢他就偏袒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究竟他為什麼要這麼千方百計要令到立法會只是調查這個澳洲傳媒所披露的一份， 個原因是因為有其他的協議，而其他的協議裏面一定是牽涉到 DTSET Japan 的轉讓那時的條款的。而事實上在公司註冊裏面，剛才看到那張很蒙的那張票裏面中間清那行呢，其實就是講一間英屬處理島公司是擁住的，已經不是由梁振英擁住的了，現在已經是由一間另外一間公司擁住的，即是說已經轉了手了。 但轉了 手這件事究竟他收了的錢那些利益有沒有申報，有沒有公開呢？沒有，肯定沒有， 肯定沒有， 他從來都沒有答過。眾新聞公開了這件事之後，他到今日不斷取了梁繼昌都好，如果我是記者，我只是問你一個問題， DTSET Japan 的股權轉讓為什麼你不披露，還有你有沒有申報， 這個、 其他我乜都唔問。 呢、這個嘅股權， 你可以 DQ 梁繼昌，你可以做乜？你點癲都冇所謂，你淨係回答一個問題啫。有冇其他嘅協議？除咗澳洲傳媒披露呢一份之外，第二呢、這個協議裏邊係咪關乎 DTSET Japan 嘅股權轉讓？咁就清楚噶啦，我覺得。 嗱，我覺得呢個 DTZ 嗰個嘅 Japan 個股權轉讓咧，有另一個可能嘅，除咗係協議之外，就係而家嘅梁振英可能係嗰個嘅所謂收購呢、這、一、個，即係收購 DTZ Japan 嘅嗰間公司，係可以唔俾錢你，而係俾股權你噶嘛？ 係， 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即係我唔係俾錢啦，你就成為咗我呢間公司，即係收購 DTZ Japan 公司嗰個股權噶嘛？嗱，呢啲所有嘢，你梁振英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的時候，你是絕對有責任披露的這件事，因為涉及到什麼財產、那個基本法裡面規定你是要披露的。這 個、就已經離開了當初他現在說澳洲傳媒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他都未解答，未解到話，就是你又不是 UGL 的員工，為什麼要跟你有一個離職協議？ 沒有，你都不是 DT、啊、我都不 是，這個協議應該是戴德梁行和你和所有 DTSET Japan 的高層所做的一個 deal， 一個 golden handshake 是 DTSET 喎，應該係， 同埋嗰個所謂 golden handshake， 即係話你話你冇責任要做任何嘢啫，但係你嗰啲條款睇到，其實你係即係你唔去即係話你要協助佢收購嗰啲嘢，其實都可能係提供緊一啲服務噶嘛，即係你係 嗰個就私人服務啦。 嗰個坦白講要經過一個， 嗰、那個可能係私人服務啦，變咗 一你唔係你口噏話冇就冇， 係咯， 對唔住，你話你公開話個冇提供服務，唔代表咁樣就冇，因為任何一個強姦犯俾人拉到嗰陣時候，佢都話我唔係強姦佢，所以呢個一定係經過一個程序，呢、這個程序我覺得最好噶啦。既然你覺得咁清白，其實我係好戥梁振英可憐嘅，我亦都好同情馮偉光嘅，就嚟落任啦，都要咁辛苦，一個夜晚黑十點幾要翻去開電腦，然後改文件， 係改個幾鐘， 改個幾鐘頭，仲要俾一個姓一個豬咁蠢嘅周浩鼎一懟埋出嚟，係咪先？即係幾難做人啦、啊！你話佢，好啦，既然你咁慘啦，又俾人迫害啦，要大家要幫六八九討回公道，我覺得，就佢鬧咗佢五年啦，我覺得唔應該嘅，討回公道最好嘅方法咩咧？委任一個大法官，當日曾蔭權落任之前一樣是委任了李國能去出席一個委員會，就去看他的接受款待那些東西、不是你落任就不做的嘛，這些東西是你不找李國能，你就隨便找個終審法院大法官咯，出席一個獨立的調查，是不是最好還你高度的方式？你千萬不要學 Donald Trump， 現在他炒這個 FBI 阿頭，大家知道了，原來他想呢個 FBI 裏面的人出嚟公開話他冇勾結俄羅斯，而那班友不肯。好啦，當日你睇翻轉頭李寶蘭咪就係咁咯 ，ICAC 係唔肯出嚟去話 file close， no case， 冇向投訴人話呢件事已經完啦嘛。所以我就話當初我一路講話還梁振英清白，最佳嘅方法首先就係廉政公署出嚟寫個報告俾阿譚慧珠防貪諮詢委員會主席，然後向譚慧珠匯報。梁振英關於 UGL 的調查 file close， no case， 再由律政司發表一個聲明，那你咪夠咯，係咪先？點解你作為國家領導人，你哋香港咁樣迫害佢咧？唔係淨係嗱，梁繼昌反而少數，我覺得白韻綠咧，邱春樹咧，即係頂阿李寶蘭嗰個行動處處長咧，袁國強咧，你袁 ICAC 唔肯講，你咪袁國強出嚟講，袁國強試過噶。其他嗰啲 case 佢話 no case 咁，調查過啦，唔需要再繼續，咁咪完咯。